我保证改。 哇，好不好？这决心很大。 你提出了，我一定改。 嗯嗯， 你还别说 啊， 人这个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意见了， 是吗？ 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的太多了，以后你注意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你自己考虑得了。 嘿嘿，好 啊，您听吧，他提的都是优点。 哎 啊，这哪叫意见呢， 就说是， 这是多大关怀啊。 可不是吗，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就是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的。 我是主要说人谈话内容好， 是不是？ 哎， 你听见吧，这都是爱的优点。 对， 没有说爱对方的缺点的。 没有吗？ 你要说爱对方的缺点，您听着就别扭了。 你给学学。 我给你学学 啊。 这男的向这女的征求意见， 哎， 这女的爱的都是他的缺点 啊， 那可太有意思了。 你给学一学。 我给你学一学啊。 哎，哦，这是那个男的，呵，怎么晃晃悠悠啊，呵，拿袖子擦鼻涕，头一条不卫生啊。 嘿 嘿 嘿，咱们俩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你觉得咱们哥们儿怎么样？嘿， 哥们儿， 你再瞧这女的 啊， 干什么？什么怎么样你、啊、 站稳着点， 什么怎么样啊， 站住了。 我觉得你怪不错的。你 什么叫怪不错的？ 你啊，你够可爱的了。你 可爱。 总结出来你也有三条。 第一条 我就爱你这会说瞎话。 瞎话。 咱们俩都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好嘛，全是瞎话。 第二，我爱你胆子大， 敢想敢干，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了。 是啊。 第三条也是我最爱你的。 什么呀？ 你敢打你爸爸。 哎呦， 刚刚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叫爱优点。当然了，里头最后所说的这几点可是带引号的优点，您可千万别学。这不，小何和佳佳听完了呀，也开始回顾起了两个人恋爱时候的情景。不过他们有什么优点呢？您听听。 哎，老公，当时你追求我的时候，你喜欢我什么呀？ 嗨，那些都是八百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呀？ 啊，都说男人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真是一点都没说错。结婚前连我妈生日你都记得，现在连喜欢我哪一点你都说不出来了。 谁说结婚前后不一样了？我现在也记得咱妈的生日。 那谁问你咱妈生日了？一边去，不想跟你说话了。 这不是没事找气生吗？那以前的事儿谁说得清楚啊？你要是能记得清楚，你说说看，当时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穿什么衣服来着？ 衣服我可记不住了，可是我记得你以前那样，比起现在来，以前的你更精神，更幽默，更风趣，最主要的是比起现在，以前的你啊更愿意滔滔不绝地跟我说话。 你也没有以前温柔，没有以前啊善解人意喽。 那现在呢？ 现在你是又不讲理又不干活，还老折腾人。 这样你才应该感到幸福呢。我不讲理才能反衬出你的宽容大度啊，我不干活这才培养出了你所谓艺多不压身，让你能力强还不好吗？我折腾人，你的生活才充满了多姿多彩。你看你的婚姻生活就不像人家那么单调吧。 听听这小两口，你一言我一语，拌嘴拌得多热闹，再吵下去啊，没准就真要生气了。这时候不妨回忆回忆两个人在一块儿的甜蜜的那一段，就像巩汉林和金珠这对夫妻搭档表演的小品《玫瑰回忆》一样。他们两口子怎么个情况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听。 我认为你管理我过于严厉，批评我的时候你口无遮拦。 我怎么就口无遮拦了？ 他怎么口无遮拦？我给大伙儿学学。我不怕您笑话，我在家绝对是模范丈夫，可是不管我怎么做他都挑我毛病，特别是我做完家之后，你看他对我那态度啊！我一干完活他对我这样。嗨，站好了，这活是你干的吗？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是猪啊，朋友们，他居然说我是猪。有这么受得住吗？ 你什么眼神啊你啊啊啊！我要是猪才怪呢我。 好好好，你不是猪。 对， 你是猪才怪。 就是嘛，谁是猪才怪、 啊？哎，这可是你自己刚说的。 我说什么？ 我是猪才怪、 啊。你听不懂中国话啊？啊，我这意思是告诉你，我要是猪才怪呢。 我还是猪才怪吗？ 嘿，你，我这意思就是我不是猪才怪。 再说一遍。 我不是猪才怪。 还是猪？ 我不，哎呀，我已经气死了，气死了！ 哎， 我气死了！ 要说气人，你可没少惹我生气啊！ 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差点把这茬忘了。 我什么时候气过你？ 什么时候？ 你跟大伙说。 就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 啊， 有一次，我让他把窗帘拉上，我就怕别人看见我那发福的体型，有这事儿吧？ 这事儿倒有 啊。 问题是拉不拉窗帘，你不还那体型吗？对不对啊？你自己不争气啊？生完孩子跟没生一样吗？好家伙，那肚子比生之前还大呢。好家伙，这老母鸡汤让他喝的，好家伙，这撸，哎呦，我一直里边还藏着个小金珠呢。这个 别打岔 啊， 我问你当时怎么说的。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拉什么窗，你看 说呀。 对不起大家，我忘了。 你忘了？ 我可没忘。你当时冷笑着说 要吃人呐？ 就您这体型谁看呢？啊，真有那不长眼的看了也会把自家的窗帘拉上。损不损啊？你什么意思？ 不是，朋友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我这勤俭持家呀，我为什么我们家窗帘让他们家天天拉窗帘吗？这不是 算了吧。我现在明白了。 哎，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 他结完婚以后就变了。 哎，这话我不信啊！我哪变了？你跟大伙说，我结婚前我体重100斤，我结完婚我到现在我还是100斤，我哪变了？ 你哪变了 啊？ 结婚前啊，他一见到我，嗨，小天使。 对。 哎，现在怎么不叫了呢？ 哎呀，你怎么糊涂啊？结婚前， 嗯， 谈恋爱的时候，谁见着姑娘不得说好听的？小天使，我一叫你，你一高兴，你不就嫁给我了吗？不叫你小天使，我不是怕你不嫁我吗？问题是咱俩结完婚了，孩子都那么大了，我见你面还叫什么小天使啊？嗨，小天使，我有病啊我呀！再说了，我不叫你老企鹅就不错了。那小天使，你让大伙说，我不叫他小天使，他应该替我感到高兴，这说明我的大脑不痴呆了。 这说明你现在心里根本没有我。 我更不承认。 嗯， 我心里没你，你头两天回娘家，我一天5个电话往回叫你，这叫心里没你吗？ 这说明你没出息。我离家刚3天，你急得跟猴似的。 废话，我能不急吗？朋友们，你不了解，他走了这3天，我愣没找着他藏钱那抽屉的钥匙。他再不回来，我该沿街乞讨去了。我 现在明白了啊！我当初跟他结婚，那就是个错误。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当初跟你结婚，那就是寻找了痛苦。 嘿，我要是你， 啊， 我就对老婆好点。 嘿，我要是你，我就对老公尊重点。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婆买钻戒。 我要是你，我就给老公买汽车。 我要给老婆买钻戒，我就买10克拉的。 我要给老公买汽车，我就买大奔驰。 吹吧你，就你那抠门买奔驰， 怎么的？ 顶多你买辆桑塔纳。 桑塔纳，做梦去吧！哼。我傻呀我呀，朋友们，桑塔纳多少钱？奔驰才多少钱？ 对，等会儿， 怎么着？ 对，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大伙儿都知道啊。奔驰和桑塔纳，大伙儿这比我还明白。奔驰600，桑塔纳2000，哪个多哪个少？ 兄弟们，整个一个大傻帽。 谁傻呀？ 你傻。 你才傻呢！人书本上都说了。啊，哦，上帝呀，啊，怎么把女人造得既美丽而又愚蠢呢？你看，说你愚蠢， 这你都不明白啊？ 不懂。 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美丽，你们男人才会爱我们， 啊， 上帝把我们女人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对不对，姐妹们？ 哈，不对。 怎么不对？ 我认为在选择和判断方面，男人的智商最高。 嗯， 你比如说我的选择绝对正确，你的选择大错特错。 那是你选择我做妻子那是绝对的正确，而我选择你做丈夫是大错特错。 哎呀，还大错特错。 哎， 那你当初你干嘛你要给我写情书？ 很简单，那是因为你先给我飞的纸条。 那这我承认， 嗯， 我这人没出息，我是追的他， 嗯 啊，但是我的纸条写得很真诚， 不像你给我写的情书太离谱。 谁写的离谱啊？ 你写的离谱。 你写的才离谱。 你写的才离谱呢，不信让大伙儿听听。第一封情书我永远铭记在心呢，因为它的措辞太让我气愤了，一张嘴就是这样的啊，我亲爱的梨儿，我可爱的人儿，你善良像猫儿，忠实像狗儿，漂亮像蝶儿，勤劳像风儿，让我发自肺腑的再叫你一声吧，啊，我亲爱的儿。谁是你儿子？你是谈恋爱呢你还是找儿子呢你、啊、 哎，我的算啥呀，你那纸条写的更肉麻。 我写什么了 啊？亲爱的猪，可爱的猪，我天天把你想，想得我直哭。今天你要不嫁我，我天天跟你叫大姑。哎，你跟谁叫大姑啊？我有那么老吗？啊， 老不老你自己不知道啊？30年前我见你就这模样，你现在你还这模样。他这人最大特点，自来就。 嘿，真行。 你就是自来就。再说了，你写那情书那词儿，他确实就老。你让大伙听听，他那词儿老不老？一张嘴就是啊。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太平洋底下有我的心啊、哦！亲爱的，你问我爱你有多真，请你用火烧烧我的心，绝对是99.99%纯黄金。呸，谁信呢？你那心是金子的，还用火烧烧你的心？你以为烤羊肉串呢你啊？ 你那还有呢，哼啊，本人姓我，名爱你，大名叫梦你，小名叫疼你，外号叫追你，笔名叫想你。如果你愿意，最好叫我吻你。哦，呸，吻我，做梦去吧你！ 还我做梦？你写的情书通篇都是梦话。 这， 你让大伙儿听听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沙漠，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就感动的撂下一粒沙，于是才有的撒哈拉。啊，亲爱的，世界上本来没有海，可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上帝感动的落下一滴泪，于是才有的太平洋。你忽悠谁呢你啊？上帝得哗哗哗流多少眼泪才有太平洋啊？ 那是我写的吗？ 不是，你是谁呀、啊、一句太平洋不就把我骗过去了吗？要不我能嫁你呀、啊、我呀 啊 不是不是，我能娶你呀、啊、我。 那你那还有呢？ 我有什么呀我，哼。 亲爱的，我爱你，但我不敢说出来，我怕说出来以后会马上死去。我不怕死，我怕我死后没人会像我一样的爱你。 干嘛干嘛呀干嘛呀，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你啊？你哭什么？你刚才说那情书是我写的吗？ 但是你是谁呀、啊、 真是我写的。哎呀朋友们呐、啊、我都没想到我巩汉林写情书的水平居然有这么高啊。真的，说实话，这突然间让我想到潘长江看到姚明时说的一句话。 说啥了？ 高，实在是高。真的真的，我真没想到咱俩当年的情书都写得这么好。 现在我也有点明白了 啊， 为什么有时候要把写给彼此的情书再读一读。 为什么？ 为的就是要重新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 哎呀老伴儿，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弄懂了、嗯、两口子吵吵架其实也是一种爱，这是让我们爱得更深更实在。 老公 啊， 说心里话。 哎， 你爱我吗？ 爱，骗你我是猪，瘦肉猪。 老公， 嗯， 如果我要是老了看不见了呢？ 我拉着你的手。 我要是老了走不动了呢？ 我背着你走。 我要是老了半身不遂了呢？ 太好了。 嗯， 不，你那不是半身不遂啊，你即使得了半身不遂，可是在我看来也是一个爱我的少女捧着一颗爱我的心激动地朝我在颤抖。 哎，说得太感人了。 我实话告诉你，老婆老婆，我就爱你，就像农民爱大米，我好好精心伺候你，等你慢慢变大米，你变成大米我吃掉你。 然后呢？ 然后我再种大米。 什么？ 不是不是不是，我把大米装心里。 我看你呀就会花言巧语。 谁说的？ 玫瑰花，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送我的就是玫瑰花。 实话跟你说吧，当我见到你那天起，我就把你看作是我心中永远的玫瑰花了。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